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a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好，咁啊，今晚落活玩家先讲下啲美漫啊消息先啦。咁啊，其实好关注我哋一路都留意住啊呢一个 Marvel Cinematic Universe 嗰啲嘅发展。继早前呢一个 Chris Evans 啊，就话自己好似啊，好啦， 讲拜拜啦， 系啦，功成身退啦，攞个便当啦，咁好似话诶，已经完成晒即系 Avengers 嘅工作啦。咁谂住大家睇翻即系当中入边嗰啲演员嘅 IG 分享咧，都好似或多或少啊透露咗，咦，究竟 Avengers四嗰个嘅走向系点样噶嘛？ 其实都预咗，好似系 Captain Marvel 系会紧接，即系喺下一个嘅十年咧，个 Marvel Studios 咧系会即系担大旗噶啦。不过咧就睇到呢一个新嘅少少透露啦，亦都系嚟自即系呢啲演员们啊嘅一啲 IG 分享，就系 Tony Stark 嘅女朋友啦，就系阿 Pepper Potts 啦。咁佢就分享咗 IG 嘅张相咧，佢着住一件Iron Man 嘅戰甲嘅， 系，但系佢嗰件戰甲就紫色嘅。 系啦，啲灯光可能望系蓝蓝地色嘅，但系系应该似系紫色的， 紫紫蓝蓝咁样样啦。咁大家如果有睇过呢一个美国嘅漫画嘅话，即系都好似知道，因为曾经都有个情节都系讲佢着住件盔甲出嚟，曾经吓取代过 Iron Man 一段时间嘅，咁就系叫 Rescue 咁样样啦。咁就系即系帮助，即系喺呢一个 Avengers 入边其他唔同嘅 Superheroes 啊咁样样。咁可以讲少少漫画。咁因为当时呢就係讲緊呢一个嘅 Tony Stark， 其实佢就想即係隐藏自己嘅行踪啊，因为当时佢就即係经历过呢个事件啦，总之就受众人嘅指责嘅情况之下，咁佢就要隐姓埋名一段嘅时间。咁啊嗰陣时候呢就係佢嘅女朋友呢就係上场啦，披上呢个战甲呢，咁就係替佢就係进行一啲嘅救援嘅任务啦。咁你话相比起 Iron Man 本身佢嗰个嘅盔甲呢，喺功能性上面呢係有一定嘅差距嘅。 叫得做 rescue， 其实佢只不过系少少嘅一啲救援嘅一个装甲嚟嘅啫。如果你话要一啲好大型嘅战争咧，佢嘅攻击力咧，绝对咧系比即系其他嘅 hero 或者 Iron Man 本身嗰啲盔甲咧系差好远嘅。 系啊，不过大家其实讲真，而家你睇呢一个嘅 Avengers 四咧，即系你见到入边唔同嘅演员嘅透露，都有唔少人喺度猜度啊，究竟即系 Avengers 三完咗之后，咁究竟嗰个故事走向系点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之前咧咁呢个 Tony Stark 就其实留咗喺呢个 Thanos 自己本身个母星球嗰度啦。 系啊。 咁另外喺地球一半嘅人口就消失咗啦。咁佢哋点样去即係搵返大家点样齐集返埋一齐呢？其实大家 predict 嗰件事呢都唔係太难嘅。 係我係估计佢哋係应该会喺个量子领域嗰度係周围旅行囉， feel 到。 因为而家首先就係话喺 Avengers 4似乎下会走一个所谓嘅平行时空啦。因为你见即係都唔少一啲嘅相片透露，就係你会见到好似有呢个 time traveling 嘅元素出现，即係所谓叫做时间旅行啊。 你系咪讲嗰啲相片是不是就是那些玩具劇透圖？好多玩具劇透圖。 不單止玩具劇透圖的，有時候你見到呢可能的相片是去到那些片場拍那些人的造型，即是你會見到有年輕版的 Nick Fury 啊，又可能又會見到可能後生一些的 Tony Stark 啊。 是啦，咁即是似乎啊好似會那個嘅時間線呢會好似即是多條發生咁樣並行咁樣嘅。咁會唔會有個平行時空嘅處理手法呢？咁首先呢個係唔出奇啦。咁再加 加上而家雷神啊，咁大家都知道佢最新嗰把嘅斧头， 佢最劲噶啦，而家 系啦，已经系可以有嗰套，即系大家之前 Asuka 咧，咪知道佢如果要由 Asuka 去地球嘅话，要系搭嗰条嘅彩虹桥先至去到噶嘛。 系啊， 但系而家佢嗰个斧头本身就有彩虹桥嘅功效噶嘛，即系简单嚟讲，佢要去边嘅话，就好似悟空嘅瞬间移动咁样啊，即系谂下嗰个地方就去到控制啊。所以即系我谂佢要去即系召集翻一众嘅 Avengers 嘅成员咧，应该相对嚟讲都唔会太困难嘅。 系不过讲到呢、這、一个，头先咪话相片会剧透嘅咧，因为其实每一年咧，去到一啲电影上之前，譬如呢一部嘅 Avengers 第四部啦，就会喺明年嘅上半年就会推出噶啦。 系 咁，其实咧即系不嬲都比较剧透得最犀利就系 LEGO 噶啦，因为 LEGO 系好快就会即系透露我哋嚟紧啦，会有啲乜嘢嘅玩具推出， 嗰啲造型啊咁啦， 即系唔止系造型，佢会透露埋就系嗰个战役啊，会有啲咩大型战争啊。因为另一个嘅即系一个 brand 一个嘅 Hero Vision 啦，其实佢亦都系有透露到咧，一啲玩具佢哋嘅新装甲，即系其实头先都讲到关于一个量子领域啦。咁每一位 Hero 咧都几乎咧就系有好多嘅量子领域嘅装备，即系其实你会见到譬如 Hulk 啊或者系任何 Iron Man 嗰啲咧，佢哋都系有一个白色嘅装甲系着上身嘅，亦都系同时就系我哋头先话睇到呢个 Paper Post 佢咪即系 IG 张相咧就系着住个盔甲噶嘛。虽然着咁着啫，但系你都知佢哋好醒嘅，即系吊一吊你人，就冇讲什么系咪 rescue 嘅。咁喺一个 Hero Vision 嘅嗰个嘅玩具宣传相嗰度咧，系见到呢个 Iron Man 隔篱啦，即系企住一对嘅公仔啦，就系、是、见到呢一个嘅 rescue 喺度咯。 系喂，但系你咁样讲，其实都真系噶。有时候咧，因为嗱，我想话即系一啲嘅演员嘅宣传咧，有时候都有啲误导嘅成分。我点解咁讲咧？因为我记得曾几何时啊，即系 Justice League 嘅咁即系拍嘅时候啦，拍嘅过程当时系未上啊。咁大家都知道啦，因为之前 Batman vs Superman 咧，咁啊呢一个 Superman 咧，其实就喺结尾嘅时候就死咗嘅。 系。 咁但系喺 IMDB 啊或者其他消息来源都知道咧 ，Henry Cavill 即系演Superman 嗰个角色咧，其实佢有份参演 Justice League 噶嘛。系啦，咁所以知道咧 ，Superman 系一定会以某种形式喺Justice League 入边咧，正义联盟入边系会翻生嘅。 即系最差以为系只系 flashback 会出现啦，即系补啲戏份 咁。咁啊，但系一定知佢会翻生啊！你点可以正义联盟冇个超人先得噶？咁嗱，但系我想话，即系当时咧，咁啊Henry Cavill 咧，咁佢就即系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嗰度咧，就流出咗一张嘅相片。咁嗰张相片咧，其实就系一套黑色嘅战衣，其实一小部分嘅啫。嗰件战衣嘅 texture 咧。即系望落去嘅质感咧，似系大家如果有睇翻即系超人啦，啱啱即系佢自己嗰部独立电影，咪就系讲佢打到飞天嘅，有一个嚟自同样佢星球嘅一个奸角同佢打起上嚟。咁当时嗰个人着住一套黑色嘅战衣噶嘛，类似系咁样样嘅。咁当时咧就即系有好多人就喺度谂啦，咦，其实佢系唔系将会以一个黑超人嘅造型示人呢？ 系， 因为 Henry Cavill 佢话佢将会再喺 Justice League 健身嘅时候咧，佢影嗰张相啊嘛，似乎系会有一个所谓嘅新造型出现啊嘛，咁但系大家谂翻而家啊 ，Justice League 正义联盟入边佢唯一嘅造型就系佢嗰个嘅即系胡须啊，俾电脑执走咗之后嗰个奇怪嘅面相，根本你见个造型系同以往大家睇 Batman vs Superman 嗰个造型其实唔系争太远噶。 不过佢都系勉强算系以奸角出现过啦，又唔系叫奸角嘅，而系佢曾经系即系好似冇咗记忆啦，就同其他嘅成员就大打出手。 系咁嗰个刻意即系插入去，等大家了解到 Superman 嘅实力有几强华咁解嘅。 快过 Flash 啊，大佬！ 咁但系的确，我觉得有时候呢一个都系一个趣味位嚟嘅，即系因为毕竟啊吓，你话玩具剧透系唔系真系完完全全将嗰一部嘅作品入面嗰啲嘅角色，就或者造型又好啊，又或者一啲嘅场口啊，真系预先透露咗俾你知咧，都不一定啦。又讲另外一个例子啊，嗰时候大家睇 Suicide Squad， 咁大家未睇嘅时候，不停上网睇嗰啲 footage 啊，睇嗰啲 trailer 啊，究竟谂下究竟 Suicide Squad 会点样样咧？咁当时咧，我哋香港有一间好出名嘅十二寸玩具公司啊，出咗呢一个 Joker 吓，个造型系点样样嘅咧？蝙蝠侠一个 Joker 配色嘅造型啊嘛， 记得。 咁当时咧，大家都喺度谂啦，咦？唔通 Joker 即系吓喺入面会以一个即系蝙蝠侠嘅造型示人，即系点样嘅一回事咧？咁当然，你睇完嗰部戏之后冇呢个造型出现啦。咁当时其实我都有谂过嘅，即系究竟会唔会系拍咗剪走咗咧？因为断估冇理由玩具公司无端端会出一个 即係自己創作嘅造型出嚟噶嘛，照應該有參考噶嘛。 其實有機會係剪，即係或者係一啲 FF 片段，因為其實喺呢一個 Suicide Squad 入邊咧，佢係出現過 Joker 同埋 Harley Quinn 咧，佢哋嘅漫畫造型啊， 係 喺度跳住舞，好開心噶嘛， 係 出現過短短幾秒咯，但 係 就 嗱咁，但係當時咧我都即刻即係係啦，因為你喺戲院入邊你睇唔到嗰啲所謂嘅 deleted scene 啊，即係剪走咗噶啦咁啊，你如果要睇翻，你可以點樣樣睇到咧？ 一係就上網睇，一係就後期咧，佢哋即係好識銷售。出一啲嘅 DVD 或者 Blu-ray 就有啦， 系啦，咁但系似乎都好似揾唔到相关嘅片段，咁啊，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咧，即系呢一个 Joker 嘅蝙蝠侠造型咧，都几耐人寻味嘅，究竟系咪真系玩具公司自己即系创作？即係 crossover 一個換味啲嘅造型啊，定係點樣樣咧？就真係不得而知，無從稽考啦。咁但係即係我都覺得成為咗一個趣味咯。有啲時候你見到哇，有一啲嘅造型，尤其是你知 superhero 通常都係噶啦，你最留心嘅除咗係個故事發展之外，都係想知道啊，究竟今次呢個 superheroes 嗰個嘅即係美術設計啊，嗰、那個新造型係點樣樣嘅咧？咁啊，從此你都會即係多一種嘅即係趣味去留意去關注啊嘛。咁啊，無論屬真屬假都好，我覺得即係撇除睇嗰部电影啦吓，都系一啲嘅趣味位嚟嘅。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乌鸦人，江建聪，乐活玩家。 好，咁今个礼拜呢要同大家讲下嘅另外一件事情呢，都可以话係玩具界嘅大事呀，话 係呀，就係日本喺琴日啦至到28号啦，喺秋叶原呢就会有呢个 Tamashi Nation 2018。 係呀，咁大家都知道呢即係一到呢一啲咁嘅玩具展览呢，对于好多玩具界即係玩具迷啦，咁都係相当之留意关注，因为毕竟喺呢一个嘅展览入面呢有好多嘅玩具，就算即係未必出都好啊，咁但係你见到佢哋嘅玩具公司呢係会即係有心向住呢个方向发展啊，究竟佢哋嚟緊嗰个重点啊会係即係做边一个系列嘅玩具呢，有啲咩嘅动画将会有啲玩具推出呢，咁都几值得大家关注嘅。 其实喺呢一两日呢，我喺扫呢个 Facebook 呢係睇到有啲唔开心， 係因为 大家瘋狂洗版啊！即係我自己 like 開嘅一啲 group 咧，已經係有啲好得閒嘅一啲朋友，佢哋真係去咗日本，就去跟進住究竟即係會場上面有啲乜嘢新嘅展品。係啊，咁其實睇嘅過程就咁，永遠都好慘噶嘛。 即係你一睇冇得去咁樣樣。 就係、 是。喂，但係唔係，我覺得 OK 喎、啊，因為嗱，對我嚟講咧，講真，你去到嗰啲咁樣嘅會場入面咧，你又唔係真係有得拿上手玩，你都係隔住個玻璃櫃睇㗎啦。 係，但佢有部分嘅玩具已經係有得開。放咗领取噶啦，即系 我即系即刻买咁样样，现成买咁样样。咁 但 系，不过我就觉得真系好过冇得睇先啦。即系因为有啲时候都系啊，你就算唔好讲话喺日本搞啦，你喺香港度漫展都系噶。有啲朋友你真系未必有时间去到会场睇嗰啲相，当去咗噶啦，系咪啊？即系仲要系好多时候你最关心嘅系第一手知道啊，究竟佢即系有啲咩嘅玩具有披露咧？因为通常你知啊，喺呢啲即系会场咧举办呢一啲嘅活动之前。通常在官方都会流出一些所谓的 poster， 咁、就话嚟紧咧将会可能真骨雕啊，咩 metal robot 啊 ，metal build 啊，咁都会出一啲嘅新嘅产品。咁但系咧，你见到那个公仔咧就黑咗一嚿嘅，就得个剪影嘅啫。 系啦， 咁究竟系咩咧？咁大家好期待啊，想快啲入去睇啊。咁当然，好似我呢一啲咁样嘅，又去唔到日本嘅会场嘅话，我睇相我觉得开心噶啦。 仲要有一啲咧，系佢唔好黑咗一嚿，而系你去到会场你见到实物嘅 ，but 咧佢会写住监收中啦，下一边。就写住摄影禁止嘅， 通常都系，但通常都好少人会理嘅，即系有机会见到冇人装嘅话，就插一张之后就放上 IG 又好啊 ，Facebook 又好，就公诸同好噶啦， 系。但你讲开呢个 Robots 云咧，因为今次都有一个特别嘅产品出，就系讲 Kelolo 啦，因为 Kelolo 其实原来咧不知不觉已经20周年 了。哇，唔系，我想话咧，我先讲，因为喺未讲嗰啲动画之前，我先讲就系话有好多。陪住我哋成长嘅动漫作品啊，即係毕竟而家嚟到今时今日呢都閒閒地唔知20到30周年咁样，好多都系嘅。即係而你发现呢嗱呢一啲嘅动画今时今日真係搵钱啦。点解呢？因为佢哋出嘅玩具或者一啲嘅周边商品呢 target 嘅都系我哋已经 成長完嘅一啲可能叫做 kiddo 啫，係成年人，但係仲有少少童心咧，會係願意花錢去買嗰啲嘅產品。 而更重要係因為做咗成人啦，你更加有呢個消費，即係可以賺錢有人工啦。 其實我冇嘅， 你冇冇理由。 其實我冇嘅。 但係講開呢個 robot 雲咧，因為其實 Kelolo 二十週年啦，講緊嘅係佢已經係推出一條新嘅 line， 就叫做 Kelolo 雲咯。咁、其實佢第一架高達咧就係 Kelolo 去 crossover 呢個獨角獸高達。咁其實不嬲你都知㗎啦 ，Kelolo 呢一個嘅漫畫或者係卡通啦，佢都係好多惡搞噶嘛，即係你會見到無啦啦 Kelolo 係好無聊、好得閒、冇嘢做，係即係趴喺間房嗰度砌高達模型。 因為嗱，佢就咁嘅，佢就講雖然 Kelolo 就係嚟自嚇第二個星球啦，咁但係佢嚟到地球嘅時候咧，佢就即係有宅男嗰種嘅特質啊， 有， 即係佢對於咧砌模型咧係非常之熱衷嘅， 係， 咁所以咧即係佢本身都好鍾情於呢個高達啦，咁亦都有見及此啊，咁所以你見佢即係枕住內不內都會同一啲即係模型啊或者高達嘅一啲嘅產品咧都 crossover 嘅。 不過 Kelolo 就話二十週年啦，其實即係童年回憶嚟計咧，即係對我嚟講，咁對你都一樣嘅，都係少少掹車邊嘅，即係講再耐 唔係㗎，完全冇掹車邊。 你好後生係嘛？你 完全係完全係嗰個年代咯。OK， 太虛偽。但係呢一部咧，我諗你係更加會有共鳴多啲，就係《魔神英雄傳》。 咩嚟㗎？冇睇過喎。 好虛偽啊！今日做咩咁虛偽？ 咩叫魔神英雄？咩叫魔神英雄傳啊？ 就係《魔神英雄傳》 少女漫畫嚟㗎。 佢就已經咧嚟到三十週年。 哇！真係救命！你仲話？就话咩陪住我哋成长啊，真系激死啊！真系 咁三十周年，佢已经一个特别嘅企划啦。其实就系推出一个新嘅龙神号啦。 系咪呢个？其实我都之前都已经略有所闻噶啦。咁啊，随住呢一个展览咧，咁即系都有啲嘅图片公开。嗱，坦白讲， 系 诶，即系呢个三十周年嘅时候啊，大家都觉得呢个企划系好神秘，但我估都系出一个新嘅动画啦。咁至于故事系咩，就真系暂时都唔知住。 系 不过咧，你睇呢一个造型咧，的确啊。有部分如果以往你是看住魔神英雄传长大的朋友，对于龙神号这个新的造型呢，即是抱住一个即都好像仲未接受到的感觉。 接受不到啊，完全。 即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可以随着时间适应的。首先我就讲一下，因为以往大家看开这个龙神号的配色啦，咁最即原祖那个就是。 红蓝白啦。 是红蓝白啦。那个蓝色呢就是一个比较深蓝少少的一个蓝色来的。咁但是这个新的即是龙神号呢就是一种天空蓝的配色。 是啦。 已经将红色都几乎掹走了。 掹走了。 是啦。咁变咗，我觉得为什么佢有咁嘅配色咧，因为我觉得佢嗰个嘅即系机械人入面嘅设定咧，系要鲜明翻嗰个颜色，即系有啲似系即系嗰啲叫做恐龙战队嗰啲啊，即系战队感觉咧。你知通常其实我话俾你知喺日本嘅动漫画作品创作入面咧，你睇圣斗士星矢啊，或者其他啲作品都系啦。假设系有即系多过一个角色嘅话咧，一个团队阵容嘅话咧，通常佢哋啲颜色分配咧，理论上系要好鲜明嘅。 系 即系主角机你睇魔动王就系啦，蓝色、绿色、红色系嘛，咁就分得好清楚嘅。咁所以我觉得佢嚟到三十周年企划咧，我觉得佢嘅龙神号都特登。是走返一个有别于你嘅建立，因为战神号呢佢就係红色嘅。同时间你亦都见到以往呢可能喺 火美子嗰架啦就係绿色嘅。 绿绿地色嘅啦。咁你见到以往因为佢即係都见到係曾经出现过喺魔神英雄传入面嗰啲嘅机体作品呢，喺呢一部三十周年企划入面呢都会再出现嘅。係唯独龙神号个造型稍微唔同咗啫。咁我觉得都某程度可以话係即係集体回忆经典回顾之余，同时间亦都带到一啲新鲜感俾大家囉。 不过呢一个魔神英雄传嘅三十周年特别企划咧，其实喺早一年啦，即系旧年已经系慢慢铺紧出嚟噶啦。因为最明显咧就系我哋打机啊，呢个超级机械人大战 X 咧，旧年推出嘅，亦都系咧首次啊，终于可以加入咗魔神英雄传嘅角色入去啦。 系咁，我谂即系有一啲魔神英雄传嘅粉丝咧，亦都真系因为呢个机体咧，通常都系啊，玩得嗰只游戏嘅时候咧，都会因为一个机体而买起嗰只游戏噶。 系啊， 咁啊都系首次登场于呢一个嘅即系机战入面。初我真系冇谂过系一个铺排嚟嘅，但系后屘发现，咦，原来真系不知不觉之间咧，都嚟到三十周年啦。咁啊，仲有啲咩搞作咧？转头翻嚟我哋讲。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胡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新聞之 之前咧就讲紧秋叶原啊，喺琴日啦，至到28号嘅一个好重要嘅玩具展览，就系、是、Tamashii Nation 2018啦。咁就讲紧呢一个魔神英雄传。 系 头先咧，新闻前系讲到好兴奋，未讲完嘅，讲紧呢个超级机械人大战 X 啊。因为其实佢就系喺旧年嘅时候啦，就初次加入魔神英雄传呢一个嘅动画嘅，譬如龙神号啦，就入去呢一只游戏入边啦。但其实大家都即系有部分嘅网民或者我自己啦，都系有啲灰灰地唔开心， 又灰灰地 唔开心。 你好个人悲观， 我不嬲都悲观嘅啦， 成日都好忧郁喎，成件事系。 咁讲埋先，因为《魔神英雄传》即系要讲金句啊，而家即系我谂大人细路，大人多都会用到，而家就 系 机会嚟啦，飞 云系啊， 呢一句永远喺动画出现嘅时候咧，就系嗰个坏人啊，差唔多咧就系寿终正寝啦，就嚟俾人打败嘅时候，佢就 阿龙神好同佢讲噶嘛， 灯笼剑 又掹出嚟噶，唔系，其实我真系冇睇过呢一部作品嘅，重新啦，我都系听人讲嘅啫，其实 头说 系唔系唔识嘅我其实。 咁但系就系因为其实去到呢一只游戏《超级机械大战 X》咧，佢已经系用翻嗰个名啊。其实本身飞云呢一个香港地区会叫飞云啦， 系啲香港译名嚟嘅。 因为其实最开初 N 年前啦，嗰阵日本咧，其实佢系即系冇谂住系打入一个中文市场嘅，即系亦都系嗰啲中文名咧就比较求其啦，即系日本冇承认啦，应该咁讲。所以变咗咧， 即系我哋自己译噶嘛，嗰时候系 啦。而译完之后又嗰阵，但系佢哋系咪叫唔重视或者系冇 乜所谓， 冇乜所谓啦。然后就变相就令到有得你哋咁啦。咁所以嗰阵咧就飞云就飞云啦。但其实佢喺日本嗰边咧系叫做战步道嘅， 系战步道。 其实好冇好巧合。 唔系应该咁样讲，对我哋嚟讲咧就好陌生嘅， 好陌生。 但系人哋本身个名字就系叫做咁，只不过因为首先第一就系因为当时我哋嘅资讯嘅交流系冇咁快咁发达，咁所以基本上咧，即系我哋总之我哋成长我哋身处嗰个区域，个地方系叫开呢个名，就沿用翻呢个名咯。 其实系个亲切感啦， 冇错。即系嗱，我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啊，你嗰阵时候由细到大我哋睇叫叮当噶啦，都系咪先？咁但系人哋日本名就叫做哆啦 A 梦啊嘛，系咪先？ 台湾就加个小字咯，小叮当咁 样。唔系啦，咁所以基本上你亦都即系我哋由细到大叫叮当好有亲切感啊。咁但系人哋原本个名都唔系叫做咁。咁另外一个例子系咩咧 ？Pokemon 吓、 就叫精灵宝可梦。 其实嗱，如果译嘅话，应该叫宝可梦。 系啦 ，Pokemon。 咁但系喂，讲真，我哋叫小精灵，叫小精灵有咩问题啫？系咪先？ 系咪？所以我觉得其实喺一个公众地方或者场合咧，即系我哋如果叫翻佢正名咧，系好应该嘅。不过喺情怀坏方面咧，就觉得就应该叫我讲嗰个嘅失望唔开心之处系咩咧？因为其实呢个机战啦，佢后期已经系有中文化噶啦嘛。咁大家都好期望会唔会可以？甚至乎咧配音嗰方面咧， 哇！ 真系谂到好妙上天开， 哇！ 可唔可以系话 即系粤语配音啊？哇！喂，嚟咁咯，我又真系要咁样讲。 唔系，等先，等我插翻埋先。点解我咁讲，亦都话觉得有机会可以做到咧？因为而家打机咧系会做到有好多叫 DLC 啊，你可以俾钱去买啲 package 噶嘛，好唔介意俾钱嚟去买个粤语配音。 唔系，但我想话，即系点解我话你咁样样就有少少即系强人所难咧？因为其实机战一路以嚟咧、就即系都冇呢一个所谓汉化嘅，即系官方系从来都冇嘅。 系啊， 咁我觉得咧，即系最近一次佢竟然出一个中文版咧，已经系一个好大嘅进步啊！大跃进啊！即系佢叫做咩咧？迎合翻世界市场。你知因为日本人好得意嘅，佢、有时候咧，佢哋做嗰啲嘢出嚟咧，佢哋。好似唔係好恨打開嗰個世界市場，即係佢哋自己入面，喂、哎，我哋淨係做到我哋即係日本入面境內咧，即係做到國民可以享受到就得㗎啦。至於個世界係點樣，就佢哋好似唔恨賺嗰嚿錢咁樣㗎嘛。咁、所以咧，我成日都覺得就係話佢哋做一個遊戲出嚟，佢哋唔有漢化版，唔會即係英文化咗佢，其實佢哋唔介意。即係當然你話要唔要合作，佢哋唔介意合作，但係要傾好多細節嘅嘢咯。有時候嗱，如果大家同個日本人做生意嘅話，就好明白。明白佢哋好讲求嗰啲细节上面嘅嘢、 一丝不苟， 一丝不苟。咁啊，即系嗰种嘅，即系严谨啊。有时候你同佢一齐合作做嘢嘅时候，系会个过程好转折嘅。咁所以今次我觉得喺即系一个游戏入边有中文嚟俾你睇啊，我已经觉得好感动啊！你真系仲要求话，哇，佢可唔可以汉化嗱？首先，如果真系要有即系配音啊， 系 首先我都喺度谂紧会唔会系粤语配音咯？ 仲要揾翻以前就系无线嗰、那个。 哇！你真系哇，即系嗱，当然如果系有呢一件事发生嘅话，我作为一个动漫 埋嘅話，我都會好感動， 好開心。 即係嗰個 DLC， 我都覺得可能值得買，當然都要視乎幾多錢先啦，大佬。唔通啊四位數字你又買個 DLC 聽佢配音啊？我讀好過啦咁樣。 同埋你嗰個統一又係應該嘅，因為譬如你講佢嗰個中文化，你唔知係 for 即係內地啊、台灣定係香港啊嘛。因為其實你台灣咧。飞云个名咧系直情即系陌生到你估唔到噶，佢叫孙达龙啊， 系咯，达咯， 你会机会嚟啦，孙达龙，咁你会觉得好迷惑，究竟讲紧边一个？ 唔系，所以我咪话，即系你又真系有时候算啦，即系讲真有中文字体下，同埋我觉得都好嘅，因为嗱，我认真觉得，如果即系佢原本日本个名系叫做战报道，咁大家而家即系都。港戰報道都知佢其實係講緊飛雲啦，講真知嘅都應該知㗎啦。咁統一化即係你起碼台灣又好大陸又好香港又好，即係唔使各自喺自己地區又有一個稱呼俾佢，大家統一翻喺一個官方發表出嚟嘅作品入面，哪怕遊戲又好動畫又好即係第時你睇大銀幕嘅可能劇場版呢，佢都可能應該係譯翻做戰報道㗎啦。咁就大家唔會有嗰種嘅誤會喺度，都係一件好事嚟嘅，我個人認為就 係啦。你講到呢、這個魔神英雄传不是你的年代冇乜共鸣啊嘛， 冇啊， 冇啊， 讲咗咁多，其实我都唔好睇，冇睇过啊， 又讲咗咁多，咁后期追翻啊，即系呢一部系咪都真系一部你好喜爱嘅？童年回憶咧， 都係當然絕對係啦。不過坦白講啦，因為咧《魔神英雄傳》即據我所認知啦，就好似即嗱電視嚟講啊，曾經就出過三次嘅。 係啦，就88年啦，第一部。 係啦，就大家都最熟嘅《魔神英雄傳》啦，係。咁跟住就有一套係咪叫《新魔神英雄傳》？ 係啦，就事隔一兩年左右啦，就《新魔神英雄傳》。 係啦，嗱講真。我真係稍微有印象，後面追返啦，就淨係睇過呢兩部嘅啫。反而最近嗰部《超魔神英雄傳》呢， 咦，你又知係叫《超魔神英雄傳》喎？ 我知嘅，但真係嗰個我真係最冇印象，同埋好似話最毀譽參半嘅都係嗰部嘛。 係因為《超魔神英雄傳》啦，你當個感覺就好似係龍珠同埋龍珠 GT 啊、 哦。 因為其實最開初 哇，咁你咁樣打個比喻，就大家唔係好想睇噶啦喎。 唔係咁，我講事實，因為其實最開初係講到譬如鳥山明啦。佢系唔系咁愿意承认龙珠 GT 噶嘛？因为不是佢的作品啊嘛，佢话 系， 亦都系一个平衡时空啊嘛。 咁你睇完之后，你都明白点解佢唔系咁想承认嘅。 咁同埋，因为呢、這个超魔神英雄传咧，其实佢第一集啊，已经系颠覆晒所有即系、就是、最开初魔神英雄传同埋新魔神英雄传 嘅 设定 啊。 因为如果记忆之中啦，你记忆就好新啦，你后期追翻噶嘛，你会知道点解阿飞云啦，即系呢个阿战报道啦，佢系点样会同呢一个龙神号系扯上关 系 啊？ 佢好似一开始喺学校嘅时候，唔知整嗰啲咩手工劳作啊嘛，整个机械人出嚟嘅时候，因为我记得其实系好笑嘅。佢喺一开始嘅时候，佢搓完嗰嚿嘢出嚟嘅时候咧，大家都笑佢嗰嚿嘢核突嘅。我印象中好似系， 其实系咪？其实最开初就系讲紧即系个卡通一开始啦，就系讲佢阿妈叫佢起身，佢唔愿意起身， 然 后后屘就佢一好中意踩 roller 噶嘛。佢喺度踩 roller 就弹冲翻去呢个学校，咁就好懒醒，咁佢就喺度话：哎呀，我经过呢、這、一个类似一个龙神嘅桥啦，其实我就系最快嘅捷径翻到学校啦，咁样啦。咁 but 咧，佢妈咪就一直同佢讲，就话呢一个桥咧其实好恐怖嘅，其实个桥即系下边呢一个海咧系会有条嘅神龙喺度啦，佢系可以咧即系随时食咗你嘅。咁佢就喺嗰度驚啊！但其實佢喺嗰條橋嗰度咧，佢就揾到一個勾玉啊，即係就係一個掛鏈嗰啲。 就是啊龙神号嗰粒欧玉啦。 是啦、啊、粒欧玉呢是同嗰个自黏土啦。 是啦、 啊。好有关系嘅。因为其实佢返到学校之后呢，佢系即系话砌呢个机械人嘅一个功课啦。咁、啊、大家机械人呢都系近似人形啦，即系我意思系。 好威猛 嗰种啦。威猛咁样啦。我觉得呢个亦都系一个魔神英雄传嘅心思嚟㗎、嗯。因为其实魔神英雄传出嘅时候88年啦，其实佢早三四年左右呢，高达呢系出咗 SD 啊。即系 SD 高达本身就系一啲Q 版嘅系列㗎嘛。 同埋时候主流嘅机械人，大家都见开嚟话嗰啲热血系嘅机械人啦、啊，都大概系嗰啲正正常常比例嘅机械人嚟嘅。 系啦，而呢个 SD 高达咧，亦都系即系我嘅谂法啦，就系、是、可以开拓多啲嘅小朋友市场啊，即系分啲好 Q 啲嘅俾佢哋去玩去睇咁样啦。咁变咗咧，就系佢哋嗰个即系交功课嘅时候咧，就见到大家都砌一啲咧，即系好近似人形嘅高达啦。然后就好似咁讲啦，大家都系疯狂耻笑佢砌啲咩出嚟咧。 系啊， 咁然之后咧，佢系直情有啲 hea 到啊！因為其實佢本身咧嗰、那個歐玉咧，佢即係喺條橋執到之後，佢好驚噶，佢係掉咗噶，亂掉垃圾罰1500嗰啲嚟嘅，佢唔要啦，總之。但係佢無啦啦係俾人笑完之後，佢自己病埋喺耳邊咧，即係插住個袋望住自己嘅高達咧，即係望住自己一個高達，望住 嗰嚿嘢啦， 佢就一手揸住，一手又插袋咁啊！啲嚿嘢做乜事咧？無啦啦佢就係嗰啲，个欧玉喺我个袋嗰度嘅，佢好惊咁样啦。咁结果佢将呢个欧玉咧就挂落去呢个纸黏土嗰度，就觉得咧，喂，我加啲饰物落去咧，会唔会加分啊？结果咧，小朋友好易呃嘅，身边啲同学啊，尤其是女同学咧，系同佢讲，哇，你呢个嘢好靓啊，好正咁样啦， 系咪咁易呃啊？ 真系咁。其实咧，因为呢啲欧玉咧就系、是、佢一个神龙嘅化身嚟嘅，咁所以到后期咧，亦系好不自觉咁样啦，总之佢就俾呢个神龙召唤啦。因为其实《魔神英雄传》啦，即系讲第一部啦，佢就系讲紧呢一个即系战报道啦，佢系俾呢个神龙就召唤佢翻呢个嘅神宝界啊嘛， 系咯咩创界山， 系啦，因为创界山就俾。啲坏人去占领住，咁而呢、這、一个即系欧玉嘅呢条神龙咧，其实佢就系七神龙之一嘅一个龙神嚟嘅。咁佢嚟到人间揾阿占卜道咧， 就系拯救啦，救世主。由头到尾成日都讲话佢系救世主嚟噶嘛， 系啦， 咁但系即系我咁听你讲完之后，我觉得阿、神龙真系好多谢佢咯。本身龙神号应该可以威猛啲嘅，就系因为占卜道初到自黏土，初到咁嘅样。不过我觉得即系我都认同阿聪讲嘅，即系其实系一个心思位嚟嘅，即系点样样可以成为一个经典呢，就是当你在主流大家玩緊一个叫做即是正常比例机械人啊，整到有咁奢华得咁奢华，忽然之间就一个呢头大，佢 Q 得嚟系点样呢，佢基本上系一隻即是脚呢系唔知冇大髀定小腿嘅。 有嘅不过短囉，好短囉。 係啦，但个比例似系冇㗎嘛，似系得一截嘅咋嘛。 佢比例其实似头大身细囉。 跟住系啦，有个身同埋个头有时好似连埋一体咁样，连颈都冇嘅一个机械人。即系照嘅你就咁睇呢个机械人，你话佢 Q 版同大家以往睇开好成 SD Gundam 嘅话呢，又有分别嘅一个嘅设计。的确系令人留下印象，咪而家成为经典囉。 乐活玩家转头返嚟继续。乐活玩家， 我今晚就讲开呢个《魔神英雄传》咧，我觉得净系讲龙神号咧， 系 都好多嘢讲。点解？因为佢真系太多唔同嘅形态 嗱， 即系嗱，我想讲啊，我嘅记忆咧都仅限于《超魔神英雄传》之前， 系 嗱，因为我。即系头先 嗰两部啦， 因为头先我 off mic 嘅时候，我同阿聪都有研究过嘅，因为我真系当中有好多我捞乱咗啦。纵然你话即系佢有一个系龙神号系白色嘅，几乎成身白色嘅，但系嗰个膊头嗰个嘅装甲就黑色嘅。 系啊， 咁我话咦嗰个系第一个即系魔神英雄传啦，定系第二部嘅魔神英雄传咧？我都已经唔系好记得啊。咁甚至乎后屘又有龙王丸啊，又唔知咩龙神号嘅咩宇宙形态啊， 嗰啲好后期啦。 嗰个系第二部嘅，后屘谂翻嘅时候，咁而当中咧又谂起，因为其实大家睇魔神英雄传其中一个，即系我当时谂翻回忆翻咧最兴奋嘅地方就 系， 佢去到某啲关头嘅时候，佢会进化嘅。咁当中有啲位。是感动的，例如说如果大家记得第一部的魔神英雄传，其实在里面他跟某一些即是角色的交集呢， 即系佢嗰啲同伴啊，即系譬如佢有啊火美子啦，有仲有佢嘅师傅啊武一郎啊， 武一郎 就系佢永远都系要打电话 call 佢嗰部机械人出嚟，同佢个机械人就成日都会周围撩女仔噶咯。 系啦，咁另外就仲有一个叫空神号啦， 阿伽马啦， 伽马其实嗰条线就稍微感动一啲啦。 伽马好型添啊，嗰条线系点啊？其实 嗰条线就系讲佢即系嗱，佢有少少嘅感觉系亦正亦邪嘅， 系 因为咧你有时候咧你又见佢咧好似系帮呢一个飞云咁样啊，但系有时候。你又发现咦佢自己底下又好似有啲嘅计谋咁样样啊！ Yeah, yeah, 回忆翻咗嚟啦，佢系间谍，但系佢一开头冇耐已经系同飞云火美子佢哋全部一齐噶啦。但系因为咧佢点解会变一个鸟人嘅样咧？其实就系佢受一个助咒，咁变咗就系啲坏人同佢讲话，总之你要歼灭一啲我哋认为坏人嘅好人啦，即系歼灭飞云。 即系总之要帮我哋对付某一啲人。 系啦，咁变咗系有一度咧，佢就系捉咗阿师傅同埋捉咗阿火美子，但系林即系谂住揾佢祭旗嘅时候。然后呢 良心發現， 係啦， 就無啦救翻佢哋出嚟， 係啦。咁即係佢即係都係一個有苦衷嘅，因為其實喺創界山入邊，你怎都見到原本有啲係人類，但係深烤咧，佢又即係變咗類似係即係動物啊咁樣。其中一個啊邪虎號啦嚇，即係阿邪虎啊，阿虎王啊，阿虎王都系，即系佢本身都系原本系创界山嘅王子嚟噶嘛，咁但系后屘就流落咗成为咗一个好曳嘅屁孩啦，可以话系啊。咁即系喺呢个故事入边，你见到啊，即系阿占卜道咧，佢同呢一啲人即系互相嘅交往啊，当中都引用出一啲嘅即系友谊出嚟嘅。咁啊，甚至乎佢哋嘅友谊咧，亦都即系帮佢渡过啲难关啊。例如啊，点解龙神号会晋升嘅话咧，就因为当中好似例如我哋头先讲过其中一个即系白色嘅形态，就系讲呢个龙神号同呢一个空神号就系即系结合埋一齐啊嘛，一个嘅进化嚟噶嘛， 变咗识飞啦。 嗱，我印象中其实我真系觉得咧，每一次你睇龙神号，即系除咗你即系睇到佢最后屘打败坏人嗰下，灯笼剑同埋机会嚟啦飞运嗰一下之外，你真系见到龙神号进化嗰一下咧，其实系兴奋嘅。尤其是我觉得咧，真系去到第二部嘅时候咧，我觉得系一个升华嚟添嘅。即系我觉得第二部系唔系比第一部逊色嘅，虽然第一部都已经好出色噶啦。 第一部就系讲佢哋即系喺呢一个创界山度打七层啦，要令个彩虹咧即系有翻颜色啦。第二部就 系 讲佢哋七星界啊嘛，喺呢个创界山上边嘅一个天空嘅七星啊嘛，就喺嗰度慢慢打敌人啦。 咁所以我觉得嗱，即系喺个过程入边咧，你睇嘅时候啦，我觉得首先个设计都好聪明啦。讲真，你好似打即系死亡塔咁样样啊， 逐层 逐层打上去咁样样，当中有好多嘅经历，亦都有几多有趣，即系轻松嘅地方，即系好似头先阿聪有讲过，某啲嘅角色嘅设定，例如阿师傅啊、武一郎咁样样，佢每次出场嘅时候一定要系用电话亭咁样， 电话亭啊要 系啦。咁呢一个其实你喺一啲嘅游戏作品入边，你都见到有呢个设定，其实系好有趣、好丰富嘅。咁甚至乎我觉得佢最成功嘅就系往往就系佢建立到一个好似亦敌亦友嘅角色俾飞云啦，即系喺第一部嘅时候就有呢一个嘅邪虎号啦、虎王啦，咁之后喺第二部就呢一个下鬼院下鬼号啦，或者系吓咁，所以咧即系呢一部嘅作品嚟到30周年嘅话，我觉得啊吓，虽然新嘅造型咧吓系 唔 系望得惯咧，都仲需要啲时间。但系我个人认为，如果你自己本身都系睇《魔神英雄传》长大嘅朋友咧，即系呢部作品应该都可以帮你咧寻找到唔少嘅回忆嘅。咁虽然我就冇睇过啦吓， 得啦。 咁但系咧，我即系我都会支持一下嘅。好啦，今日咧时间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愉快周末，下星期再见，拜拜。 乐活玩家，跟着节目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啦。